有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有这样的一本书啊，这本书啊是为信息第一次写历史，是一部媲美《时间简史》和《万物简史》的著作。这本书对于任何想了解信息时代是如何发展而来，又将走向何处的读者呢，都将是一次极富启示的阅读体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信息简史》。没错，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信息简史》这样的一本书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位非常有名气的人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一位计算机的专家，他是国家图书馆的特邀嘉宾，他是第九届文津奖的获得者，他还曾经担任过盛大集团创新院的高级研究员，以及曾经担任过EMC 的中国卓越研发集团的首席工程师。他的名字叫高博，他就坐在直播机房我的对面。高博你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其实很少来计算机专家，您知道吗？ 这个为什么呢？因为 你们太忙了，你们的这个你们的工资也太高了，我们请不起你们。 但是这个是我觉得你们今后应该多请一些计算机专家，因为现在也是一个信息时代，所以说计算机专家在这个时代里面会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多邀请。其实说到那个计算机专家的时间，其实也并不一定非是要付费，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来分享自己读过的书也是一种很愉快的经历。 太好了，那在这儿先邀请高博，以后我们有和计算机相关的书籍，欢迎高博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其实这两年高博有没有发现和计算机相关的书，包括这种人机对战呀，然后还有这种叫什么这个模拟思维模拟人工智能 类脑，对吧？ 对对对对，就这样的书特别特别多，是热门，但是真的是请不到你们这样的专家，所以好多书没有办法跟听众推荐。我觉得既然今天你在节目当中这样说了，以后一定要承担这方面的责任啊。 我也非常荣幸能够被国家图书馆特邀来广播电台来做这一档节目。如果以后还有类似的机会的话，我当然也是很希望，如果说是能够精读的一些书的话，也是很希望能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体会。 太好了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先简单的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书。刚才我不是说到了吗，其实我们今天的主角啊是信息简史。另外呢，因为啊高博呢是一位计算机的专业人士，其实我们今天在结尾的时候还要简单的跟大家说一本有点难度的书，真的是有一点难度的，我翻了半天，我看了半天，对于我这样不喜爱数学的人来说，我觉得有点坠到云里雾里的感觉。这本书呢就叫做《研究之美》。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请高博留一点点时间跟普通人来说一说啊，怎样如果是喜欢数学喜欢计算机计算的朋友，怎样去进行这样的一本书的阅读。 好，没问题。 好，那我们今天已经说过了，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两本书，那我们就先从我们今天的这个重头戏啊，这个信息简史开始说起。前面已经给了信息简史那么高那么高的评价。 对，这本书其实我邂逅到这本书的那个也是一个比较机缘巧合的，因为这本书的那个英文名字呢，就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宽泛啊，就是说因为 非常长。 对，原 原来的那个书名呢就叫做 The Information 对吧、 嗯、 就是说我觉得因为后面我们才意识到其实 历史故事 对、 啊、 这个简史这两个词呢、嗯、就是说后来是我们也是经过斟酌以后然后才加上去的、 嗯、 一开始呢我看到这个书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以为它是一本很专业的书 其实我看到现在信息简史的书名、 嗯、 我脑子里面第一个感觉也是很专业的书我是打开以后发现、嗯、哎呀一个不喜欢数学的人比如说我居然能看懂我有意外惊喜的感觉 是是是是 你知道吗 后来呢我才发现其实这本书是一本科普的书啊、 嗯、 是一本就是并不需要就是计算机专业就是说因为现在其实从这个想法的诞生其实已经看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自觉地把信息和计算机好像这个专业给联系起来了 没错没错、 嗯、 就包括你看你来做客的时候我一看到这个书名、 嗯、 因为开始只拿到书名还没有看到样书嘛、 嗯、 我就想哎，计算机专家来讲信息太合适了太合适了、 嗯、 后来发现原来和你的计算机有出入 对对对所以说一开始我在就是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本来以为啊他要去讲编程啊他可能他要去讲、 嗯、 甚至一些讲一些更高深的像算法这样 的东西对 啊对 我也开始是没看这本书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对后来我才发现哇这本书其实他竟然是开始从一个词源学开始说的他对吧这可能是文科生比较了解的一个领域这个也是从那个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才发现哇原来信息是跟那个远古的人类都有关系啊然后直到最近的才逐渐的跟那个计算机这样的一个专业才走得比较近、 嗯、 但是这本书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看它的副标题啊叫做那个A History、 嗯、 Theory of Flood、 嗯、 其实这个标题是非常的一个恰当的一个标题因为它实际上就是把这本书分成了三个大的部分啊 嗯 对 历史 嗯理论、就是洪流啊、就是洪水嘛、 哦、 就是洪流、 哦、 所以说这本书呢其实有三个部分组成的就是以这本书一共15章嘛它以第七章为界、 嗯、 第七章其实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就是整个人类历史不仅仅是信息学历史而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就是说是由那个 Claude Shannon 就是香农他提出了一个叫信息论啊就是这么一个理论是大概是上世纪的50年代提出来的这样一部理论 嗯 实际上可以这么说把整个人的历史分成了这三个部分啊就是一个部分就是那个叫做信息论前啊还有信息论立论啊一直到信息论立论到今不过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呢它其实这个信息论已经像是那个洪流之势就是把其他的那个学科形成了颠覆之势所以说你要洪水嘛洪水其实就是有冲垮就是这样的意思其实就会看到一个一个的学科被颠覆了 人与信息遭遇的历史由来已久而信息的存储获取操纵和传递呢又和人们息息相关尤其是在一个信息社会和信息时代里科普畅销书作家詹姆斯·格雷克从这段厚重的历史当中啊，精选出了几个关键的片段，为读者勾勒出信息，并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看待信息的全新框架，从而让读者意识到信息是定义现代社会的特征，也是读者理解这个时代的关键。这是《信息简史》这本书啊，主要介绍的内容。 对， 我刚才在说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提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詹姆斯·格雷克。 对。 他是鼎鼎大名的一位科普作者，那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作者呢？接下来这个内容还是高博来说是最清晰的。 James Glake， 当然他现就是我们现在提到这个人呢，其实可能一般的听众可能还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嗯。 啊，但是呢，就是提到他提出的一个术语，可能大家是妇孺皆知的，这就是蝴蝶效应 啊。 蝴蝶效应这个词其实就是格雷克在他的一本叫做Chaos， 叫做那个混沌这本书里面， 对， 就是 混沌理论嘛。 对， 我在大西洋上有一只蝴蝶儿，它扇动一下翅膀， 对， 某个地方就会有巨大的灾难出现。 是是是， 这个词就是那个翻译了那个 James Gleick 的这本书，然后才传到中国来的。James 写书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不像现在的出版好像就是恨不得能够就是一年能够出很多本畅销书，但是James Gleick 他写书的一个特点，他是很多年磨一剑的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其实应该这样来说一下，确实现在每年我们去翻一翻，甚至每个月都有畅销书。 对。 但是呢，真正的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有的书它可能就是这一个月或者这一年畅销。 对。 但是大家去回想一下，十年过后或者五十年过后，我们还会有好多书它依然是畅销书。 没错。 所以我想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位，我觉得他应该是大师啊，詹姆斯格雷克。 对。 那么他写的这一本信息简史，在十年以后甚至在五十年以后，他依然会在我们的这个畅销书，不能说在书榜依然存在，但是大家会选择这本书。是一本有生命力的书。 事实上那个信息简史在那个刚出版了，在那个就获得了那个美国国家图书奖和那个普利策奖的一个决赛啊。 嗯。 然后他在因为一般来说呢，就是获奖图书和畅销图书啊，它是两批书。 嗯。 但是呢就是这本信息简史在那个国外的话，就是说基本上是横扫的，就是说各个那个亚马逊啊，像这样的一个排行榜就 没错没错没错。高波，你有没有发现啊，这几年呀，这种又叫好又叫座的书其实还有不少，不仅仅是这本信息简史，之后的2014年文津奖的2015年文津奖的获奖上当中就有人类简史。 对对， 这本书同样是获得了专业人士啊和普通的这些读者的共同的美誉。 是是是，这就跟那个泰坦尼克号似的，就是说又拿了那奥斯卡，然后又创下了那个票房记录。 对对 对，确实是这样。 可是我有一个特别大深的疑问啊，你看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詹姆斯格雷克，他是美国特别有名的科普作家。那么他讲的这个信息简史，实际上整个讲的是信息的历史。他只不过是一位作家，并不是专业的研究信息史的这样的专家。你觉得他在，因为你是一位计算机的专家嘛，你觉得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比如怎么掌握这个哪个是重要的节点？他说了啊，他是选择的重要的节点，但是他选择正确吗？还有啊，他怎么能够保证他的知识是正确的呢？我觉得对于科普作家来说，写一些专业的书其实挺难的，他们又得把这些话翻译成普通人喜爱的那样的文笔和写法，同时又要保证知识正确，这真的是不太容易做到的。 对。我觉得主要有就是两点原因，就是可以让那个格雷克他的那个书能够保证他的那个知识的专业性和正确性。 嗯， 您刚才提的问题是那个他的选择点对不对？ 对， 我觉得其实他选的比专业就是真正计算机专业的人选的还要好。 你看，你看你这样的话吧，虽然表扬了作者，但是很多计算机专业的人听完这话心里不太舒服。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觉得他反而是能够站在一个就是说就是我们叫做 out of box， 就是说跳出盒子，就是说 站在山外看山会更清。 对对对，就是因为计算机专家他可能反而是那个囿于就平时他可能工作在一个很小的领域，所以他可能是反而是那个纸人身在此山中嘛，就是说可能有些事情反而看不清楚。我觉得他选的点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点，就是说可以说把信息的本质啊，就是说我说实话，我这本书当然我自己翻译的话肯定是看了十几遍，然后但是翻译完了以后，然后我又从头又看了至少10遍这本书。 哇，你是为了弥补你的专业领域知识的不足是吗？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另外呢一点就是格雷克这个人，就是刚才我说的，他其实写书的话他不是那种速成的，他是那个是做了大量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他每一章后面的就是索引文献的那个数量啊，就是说可以达到200-300条。 嗯， 然后其中就是说比如说他在第四章那个在写那个写那个叫 Babbage， 就是说和 Ada 就是这两个人的历史的时候，我觉得他把那个大英那个博物馆里面就是能够就是原始文献他都看遍了，我感觉。对， 所以正因为这样的一些基础，就让格雷克的这样的一本书既能够在总体上把握一些大的这个事件，又能够在小的一些事件具体分析的过程当中有足够的史料文献保证它的正确。 没错没错，我觉得那个这个可能也是他的那个肯定是不管是在学校里还是他自己，就是说有这样子的文献学的基础来保证，就是说他确实是他每一句话其实都是有出处的，这里面几乎可以说是这样，就是说他的那个文献的 它的文献的那个准确的程度是非常在现在的，就包括很多的类似的书里面，其实他做的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啊。 前面咱们在节目过程当中其实提了很多遍的啊，信息这样的一个名词，其实可能每个人作为普通人理解那个信息啊，和书里面写的信息可能不太一样。这样吧，高博为了方便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收听啊，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下这本书写的信息是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觉得主持人说的其实也不是，因为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写的信息其实跟那个就是咱们老百姓就是心目中的信息啊， 我给你发个微信，我给你发个短信， 对， 我再给你写个邮件， 对， 再不成我还给你打个电话。 其实这样子的信息呢，就是这些是信息的表现形式啊，但是呢就是其实直觉上就是说我们了解的信息其实跟这本书里面写的信息呢是一回事，我觉得是一回事，只是这本书里面就是说把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些信息，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其实您刚才说的那些形式都是通信，对吧？都是通信， 我还可以看看电视，看看报纸， 对， 再不成我还能听听广播，这也是信息。 没错没错，其实这些信息呢就是说都是就是信息表现在你就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它其中大家感觉到好像收获了一点什么，这个其实就是信息。 但是就在我们身边有如此多的信息啊，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可能很多朋友说了，说你不就写了写电视，写了写广播，写了写微信，写了写这个电话，它怎么呢就能够媲美《时间简史》和《万物简史》呢？问题又出现了，高博给大家回答吧。 因为我觉得是《时间简史》其实讲的是那个时间的本质啊，而这本书呢其实讲的就是信息，因为大家因为正是因为就是大家无时无刻不在时间中嘛，对吧？所以其实时间到底是什么，其实大家反而是觉得概念模糊了，这是。而信息也是一样，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感觉到被信息就是淹没的一种感觉啊。那么到底是什么信息，其实这本书就是恰逢其时的出现了。其实信息在几百年前啊，远不像现在这样子那么方便。其实仅仅是在就是咱们不说几百年了，咱们就说那个一个世纪之前， 我一下想到烽火戏诸侯啊， 对 那肯定是信息，那是好几千年之前的。 对，你可能就是您会现在您都觉得现在信息太多了，对吧？就是现在我需要从那个信息里面就是来 筛一些东西， 来筛一些东西啊。 以前是没有信息，大家急着信息传递。 对，像就是就咱们就说20年以前，你要写一封信，那得好几天才能到呢，对吧？ 我那时候还找不着加急的快递呢。 对，你看现在就是已经这样发达了。其实，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信息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要。其实信息就是用一句话来说，其实就是不确定性。你不知道，就是比如说你不知道明天是不是下雨，对吧？那么其实这里面就有信息量。如果你已经知道了明天要下雨，其实这对于来说就已经没有信息量了。如果你要是不知道下雨，我告诉你下雨，其实我告诉你这就是有信息。如果你明天已经知道下雨，我再告诉你明天下雨，那对你来说就没有信息了。 大家听到了吧？这就是非常严谨的计算机专家给大家讲道理的时候的一种说法。当然了，这样的一种说法非常明确，大家也听明白了。但是其实挺锻炼脑子的，很绕。每句话之间的和下一句话之间可能就有两三个字的差别，但是每句话之间的意义就已经截然不一样了。一定要细心听高博说的每一个字，我在这儿也提醒听众朋友了。我们继续来分享啊，信息。其实刚才呢就谈到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和无用的信息。 对， 那么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有用的你不掌握的这个信息才能够称作是信息。 对， 而你已经知道已经了解的那能只能算旧闻了哈。 对，就是这么说吧，其实现在我们说通信其实是信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为信息如果不流通的话，其实放在那里的话其实没用的。就像是我们说的，你像如果森林里面就是倒下了一棵树啊，你并不知道，就是说它并没有就是说传递给你，所以这个信息对你来说其实是就是它有没有发生其实你是不知道的。 对，我又想到好几千年了，说到那狼粪，如果它没在那个城墙上烧起来成为狼烟的话，它就是一堆狼粪，而只有它飘起来的时候，狼烟已经释放出来的时候，才告诉大家有外面的敌人入侵了。 对， 嗯，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例子非常好。这个 谢谢计算机专家表扬我。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有或者没有，这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它是分有分别了，对吧？ 嗯、 就是说一个是有，一个是没有。这个我们在信息上面就叫做一个比特的信息，一个比特的信息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有或者无。对， 来继续来解释一下吧，什么叫比特呀？ 比特其实一个比特的意思其实就是代表着一个事情的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这个就是一个比特。 哦， 对， 但是有好多事那可是不是有一个比特的，它是有两个三个甚至有好几十个比特的呢。 对，就是您看，就是一个比特可以传递的是两种不同的状态。 嗯， 如果是两个比特的话，它就能够传递四种。 哎，咱们刚才说了这个狼烟的事情啊， 嗯、 可能呢大家呢还能够记忆比较深刻、 嗯。 我再接着说，到了过了很久很久以后，人们知道能够放焰火了。 对， 其实焰火同样也有传递敌情的这样的功能。 对， 你看前面咱们说到狼烟，它只有一个颜色，放焰火特别好，五颜六色的。那接着同样还是用这样的一个声，用一个应该是光来传递，或者说影像、啊、来传递消息。那如果放白色的这个焰火的，白色看不见，放红色的焰火的话，那么就代表啊敌人特别多。如果要放绿色的焰火的话，就代表敌人呢是中等的。 对， 如果呢要放比如说咱们随便讲橙色的焰火的话，就代表敌人很少。那这个时候就是不是说明已经传递了三个比特的信息呢？当每一道焰火放起的时候，就传递了三个比特的信息。 其实 能这样计算吗？我是外行。 其实您刚才如果说的只有三种状态的话，其实用两个比特就可以传送了。 嗯、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其实我们如果用数字来表示的，00代表一种状态，或者说是一种颜色，01可以代表一种颜色，一又可以代表一种颜色，10又可以代表一种颜色。 不对啊，你要不放焰火的话是没有敌人的呀。你只有放了焰火的话，放橙色的是少量的，放绿色的是中量的，放红色的是大量的呀。它其实是四种状态， 对，四种状态其实用我们说的用两个比特就可以提供了。 怎么？ 因为您的就是每一种颜色其实可以用一个数字来表示，对不对？比如说您的红色就不放就是00来表示， 可以， 对不对？您的那个橙色可以用那个01，然后您的红色用那个10，然后您的那个就是另外一种颜色可以用11，对吧？ 哦，对对对， 这样 你用的是计算机的二进制。 对对，其实这个计算机二进制那是很后面的事情，但是我们从原理上来说的话，其实每一个比特可以传递两种。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把数字阿拉伯数字换成二进制的数字，我就在那儿01101的数。 对对对， 实在是太痛苦的一个事情了。原来它能够是一种更简单的快捷的直观的反映出信息的方式。 对，比如说咱们现在的就是说咱们现在的广播其实不仅有那个模拟的就是电波把它发出去，其实也是可以用数字来把它发出去。 对， 您像是我们现在的这一个节目下来的话，可能我们就会说，哎呀，我们这个用了多少兆的流量啊、这个兆其实就是有多少一兆就是就是1024乘以1024这么多个比特， 1024 MB。 对对对，就是一个 MB 其实就是1024个平方个字节，其实再乘以8就是比特的数字。 哎呀，要想计算机学好、这个算术一定要学好，而且都是多少立方、多少十的多少次方的这样的一种计算的方式。 对。 好，感谢高博的详细介绍。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再见。 照着一脸黄。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北京时间13